不停被阳光蒸发，起来吧，寂寞洋娃娃，没动作孤独吗？没有话快乐吗？出光彩， 左右到底双手向中摆， 画一个交叉变出神奇色彩。 你可以撒布拉阿哎哟， 谁家

球旅游欢聚丰台2007丰台旅游季开始了。丰台旅游委邀您来到世界花卉大观园，观看菊艺展、花车巡游、品美食、赏热舞，参加摄影绘画比赛，更有菊花擂台赛，让您体验传统斗菊的乐趣。 蓬莱仙境邀您全家欢乐过十一，三仙山八仙过海，拜仙祈福，海洋吉利世界，嫦娥水下奔月，福乐宝激情狂欢，三仙山大酒店度假公寓，尊享舒适假期。旅游热线400-639-8211。 大家好，我是萨顶顶。 大家好，我是温兆伦。 我是魏晨。 我是贝勒叮当。 我是森蒂袁咏琳。 我是张志成。 大家好，我是贤子。 我是卓依婷。 我是高雅麟。 我是小刚周传雄。 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 我是陶虹。祝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 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要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，抱着你不让你飞，故事不断重演，我好累，爱要妥协也无法将故事再重写，下最后痛点，我躲在我的世界。 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，但愿 自己 风往北吹，你走得好干脆，我的眼睁不开，流着泪，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，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？ 五年可以组建一个家庭， 五年可以成就一番事业，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。 I love you。 五年，我们相信、相依、相赖、信赖、感恩和答谢。 国庆假期临近，北京市民外出购物、聚会访友剧增，道路拥堵的情况将会明显的加剧。北京市交通委25号通报称呢，预计节前的4个工作日，早晚高峰指数将会达到8.2以上，特别是9月27号、28号、29号都将达到8.5，交通拥堵的形势严峻。今天九六九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为全面掌握本市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的参保情况，自9月25号起，北京市启动了全民参保登记入户调查工作，全面调查本市户籍未参加社保或社保不全等居民的信息，以实现社保的全覆盖。自8月11号启动热点网络推送工作以来，截至9月中旬，全市共推动热点网格146个次，各区已完成119个网格执法的排查工作，并发现了环境违法问题486起。记者9月25号从北京市的食药监局获悉，今年北京市的节日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，猜测企业中秋月饼的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为100%。

梦想太多。蹦蹦蹦蹦，心动睁开眼睛，就记得当下的强烈。又是灵光一闪而过，牛顿也只听过。我的念头不再啰嗦，现实界能如昨。请你不要到处勾勾，找个需要勾勾，不小心就没勾勾。 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瘤的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人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总爱为自己辩解，但同时呢，又不能容忍他人的过失。一旦有人做错了事，旁观者就会立刻的上去责备，而不能用一种平常心来处事。有了一颗平常心，我们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，能够随机应变，灵活处事。就像流水遇到顽石，并不会为之苦恼，而是很自然地绕壁而下。 时间已没有时差，放飞一放假，幸福在这。